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77集，心情甚好的夜晚。殷侯的确很开心，这开心可是从晌午一直延续到下午。映雪宫的院子里，殷侯靠在榻上，正仰着脸看天上的月亮。这月亮圆滚滚的，像他乖孙小时候的脸盘子。天尊和吴沙在一旁边喝茶边无语地看着殷侯盯着月亮傻笑。陆天寒手里拿着个小茶壶从外头进来，身后是捧着两盘点心的陈修和月瑶，俩丫头凑到殷侯跟前。 展大人的外公喝茶。 殷侯笑眯眯接了茶。 展大人的外公吃点心。 殷侯又笑眯眯接点心。陆天寒嘴角抽了抽，摇头坐到吴沙和天尊旁边看棋盘。 老鬼这状态多久了？ 一下午喽，估计啊还要持续几天。 持续几天？我刚从外头进来，你们知道传成什么样子了吗？估计明天开封都传到了，那帮江湖人就差写黄榜满处贴了。 有什么不好的说法吗？ 这时正处于走神状态的殷侯回过神来问陆天寒。 到目前为止都顾着震惊呢，没什么好不好的分别。你也不用担心，你魔宫的对头哪个活上100岁了？都死绝了，不会找你外孙的麻烦的。 哎，老鬼，你想想天尊，你就放心吧。 殷侯松了口气。一旁吴沙安慰他，听了吴沙的话，天尊和殷侯都不解地看他，那意思有什么可比性吗？ 你对头多，还能有天尊得罪的人多吗？你又没他那么二。你想啊，玉堂小子每天给他师父收拾烂摊子，仇人多的是一茬一茬的，跟韭菜似的，割都割不完，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 吴沙笑呵呵，跟个弥了佛似的。殷侯突然觉得彻底放心了。 这倒是，哎呀，很有说服力。 嘿，我说胖和尚，我哪里仇人多啊？ 就你仇人最多。 天尊来气，一拍手里的棋子儿，吴沙赶紧走一步。 将军。 哎，不算不算啊，我气糊涂了。 天尊伸手把吴沙的棋子儿摆回去，要重新走。 你这么大个天尊，100多岁了，怎么耍赖啊？ 哼，我才不管呢，不管。 天尊抓着棋子耍赖，院子里闹哄哄的，四个加起来快500岁的老头围着棋盘吵来吵去。 隔壁怎么这么吵啊？ 林业火正蹲在池塘边喂他家小狗，小狗长得很快，这会儿已经半大了，威风凛凛的，又不吵闹，很乖，就是被众人养得很胖。 哑巴，坐下。 林业火喂他吃完了肉干，就给他梳毛，边絮絮叨叨跟他聊天。邹良到他身边坐下，打了声口哨，哑巴一扭脸跑去邹良身边了。 哑巴，我才是你主人。 林业火拿着梳子跳脚，哑巴对着林业火摇摇尾巴，然后蹭着邹良的腿一个劲儿摇尾巴。 过来梳毛啊。 林业火白他，不过哑巴还坐在邹良身边摇尾巴呢。林业火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过去，蹲下继续给他梳毛。邹良就低头看着蹲在一旁给小狗梳毛的林业火，从上往下望。 这妖孽的眼睫毛长得跟你把梳子有一拼了。 邹良咳嗽了一声，忽然就见林业火一扬手，邹良被甩了一脸的狗毛。 哑巴快跑。 林业火见得手了，抱起小狗就跑。邹良这个气，边擦脸上的狗毛边看抱着小狗满院子跑跟自己逗闷子的林业火。 这妖孽死蠢死蠢。 同样在梳毛的还有隔壁院子，小四子趴在小五背上也正给他梳毛，萧良就在他身边练拳呢。只是俩小孩包括趴着给梳毛的小五都没什么心思，抬头扭脸看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。 左边左边。嗯，再往上一点。 公孙正趴在一张凉榻上享受的哼哼着，而跟享受的公孙不同，正给他按腰的赵普则是一张脸铁青，同时耳朵通红，满脑门子都是汗呢。 你别发出这种声音好不好？ 赵普就觉得心里一百只小狐狸爪子挠来挠去，那个闹心呢。这书呆子哼哼起来，听得他骨头一阵一阵的酥。之前原本是小四子给公孙按摩的，但是小四子力气小而且容易手酸，于是将手法交给赵普了。赵普多有力气，几招推拿的手法也难不住他，于是就给公孙按上了。起先还好好的，但是公孙不知道是不是太享受了，嘴里嗯嗯啊啊不停，赵普就觉得热血沸腾，想跳到一旁的池子里去游两圈，最好还是冰水那种。屋顶上负责守夜的紫影戳戳折影， 哎，从上面听感觉好猥琐。 你家元帅本性就是流氓，猥琐很正常的。 哎，小孩子还在旁边看呢，这俩大人真不靠谱。 赵普他们院子里那种暧昧的气息也蔓延到了隔壁的院子，展昭盘腿坐在一张榻上，问身边正叫一张琴的白玉堂， 公孙他们在干嘛呀？ 大概按摩吧。 按摩这种声音啊？ 展昭凑过去一点，趴在桌边歪着头看白玉堂。 嗯，你在干嘛？ 这张琴我外公的，音不是很准了，刚才给我让我调一下。 展昭就趴着看着白玉堂当当当的拨弄着琴弦听音色，就也伸手拨了一下弦，听到当一声传来，似乎觉得有趣，于是展昭又伸手拨了两下，白玉堂就感觉像是自己在忙的时候有只猫爪一直在眼前撩啊撩的。终于是将琴音都校准了，白玉堂见还在玩琴的展昭，将琴推到他面前， 要不要弹一首？ 猫爷来抚琴一曲，给你们助助兴。 展昭坐了起来，捋胳膊挽袖子，白玉堂倒是有些好奇，不知道展昭弹琴弹得怎么样。展昭深吸一口气，随后两手一挥，瞬间魔音贯耳。白玉堂惊得手里的杯子差点砸了，就见展昭还蛮享受，两手乱挥，拨的琴弦狂魔乱舞状。随着展昭弹奏的可怕琴声传出，原本宁静的映雪宫里霎时乱了套。陆雪儿捂着耳朵扑白夏怀里了，白夏是个文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听了直跺脚。正抢棋子的吴沙和天尊手一抖，哗啦一声棋盘都砸了，陆天寒茶壶差点掉了，正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殷侯从藤榻上摔了下来，一众影卫都从屋顶上掉下来了。小四子捂着耳朵， 好难听。 赵普下手没掌握好力道，就听咔嚓一声， 哎呀！ 赵普一惊，赶紧给揉。 书呆，哪疼啊？ 头疼，这谁啊？ 抱着哑巴跟邹良正斗的林业火脚下踩空，不小心掉温泉里了。邹良顺手救了哑巴，可没救他。林业火拽着湿淋淋的衣服爬上来，邹良在一旁看得欢喜。当然了，他耳朵里塞了两团棉花，这棉花是他随身带的，跟龙桥广在一起的时候塞耳朵的棉花是必备品。斩护卫这一把琴斧的威力惊人，正看书的包岩连卷宗都不小心扯了，打盹着的庞玉惊醒，包大人手一抖，奏折上的章盖歪了，正想外孙女的太师胡子都揪下来了一把。欧阳少征认真地跟龙桥广讨论， 我说这人才啊，带上战场能干掉敌人好几万啊。 当然了，此时最手忙脚乱的是白玉堂，展昭陶醉在那醉人的琴声之中，还挺享受，继续随心所欲的创作。白玉堂叫了他好几声，他也不停，似乎诚心捣乱。 白玉堂有些无语，这猫认了魔宫小公主的身份，不是本性显露了吧？阻止展昭几下无果，最后白玉堂只好出绝招，凑到展昭跟前。 猫儿， 展昭眨眨眼，瞧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耗子脸，以及嘴唇上传来的温软温软的感觉，双手下意识离开了琴弦，碰出眼前的帅脸。于是，魔音消失了，印选宫里又恢复了安静，以及那淡淡的暧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